来自 Charlie Puth How Long。 那之前呢，从那首 See You Again 到现在呢， Charlie Puth 应该说是每一首歌都是爆款的单曲哈。不管是 Billboard 还是其他的排行榜，它都是那种势不可挡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首 How Long 我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会成为大家耳边经常会听到的一首歌曲了。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今天的新歌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歌，来自美国的新晋流行女生 Daya， 这首 New。 When you walk past that park near your apartment, now do you think about me? Do you think about me? Do you drive fast when you realize you're on my street? Do you drive slowly? Do you think about me?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My ex used to tell me I'm flawless when laying low with other girls. Believed him when he said he was honest. Then blamed myself when I got hurt. My ex used to tell me I'm selfish, but never did he put me first. Ignore me and he'd do it on purpose, just to have the last word. But now you wanna love me, who knows what you'll find. It won't be easy, but I'm down for the ride. Just remember, you're not my ex, no. I know I can be trouble, Lord knows that it's hard. It won't be simple when I give you my heart. Just remember, I'm not your ex. I'm falling for you, you're falling for me. I'ma promise I won't hurt again, I can promise we won't be like them. I'm falling for days, 100 girls at his place, games night, triple dare. My ex used to tell me he's so chill and stole my phone so I couldn't leave. Yes, act a clown on his mouth, cussing out, put me down. Thank God I set me free. 'Cause now you wanna love me, who knows what you'll find. It won't be easy, but I'm down for the ride. Just remember, you're not my ex. Jesse J 这首 Not My Ex 唱出了一些非常温情的感觉，也是他在10月6号发行的一首新歌。那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的时间。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个跨界的组合，我觉得开心麻花的每一部电影都会把一首我们印象当中非常经典的歌曲进行一番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改编。之前的那首《一剪梅》，相信很多人到现在依然是无法直面哈。那这一次又来了一首歌，叫做《好运来》。这首歌呢，之前是祖海去演唱的一首歌曲，而这一次呢是 Guy 和他进行合作改编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当时羞羞的铁拳的一首推广曲。总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非常的魔性。那话不多说，来听听这一个新版的《好运来》。 别说，三分甜点七分大片，咬好自己的芥末。 Hey Hey Look at me， 我出身平凡没得好名。 Hey Hey 不说那些，再大的困难我自己搞定。这个世界千变万化，就像是座魔法大厦，每天醒来事情太多了，遇到困难千万不要害怕。从来不熄灭，我只信我自己，生活要开心，打消所有顾虑。权益越来越多，为了挣钱都不过不过，其实没得必要那么的忙，给自己放个假到处去逛，开心从不需要那个允许，好运气时刻在你身旁。担心的事情太多，总抱怨收获太少，我心思一直在挪，血痕我起得太早，暴剑锋从玻璃出，梅花香自古寒来，踹到山间必有路，有路必有好运来，就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好运还。听完这首歌有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世界太平庸，我才倒霉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终老时候短路爱出糗，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想我对他很满意，有种颠覆传染性，真是别说更美丽，连我自己都不信。读我重来的花瓶，空的电视看你每场一集，叫你的精神吸口气。好 body， 而是在关键距离压力都在学习，六岁一年级，绝不肯定这是唯一的理性，断腿碰到没第一，我想成立孤注1987，注意环境，你没脾气。好 body， 看世界太平庸，我才到。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不懂特别的关系，身上星座会暴击，我自卖自夸的神经，今天学不会弹琴，吵闹智商大环境，读心术别上升级，别客气，才会身体想象无力。Oh buddy， 我这造型摆也摆不出帅气，画也画不好，你心术不挂神经，大错转为不见命令，我们这可爱的傻气，当你将你放回里，不小心却只有你赢得彻底。Oh buddy， 看世界太平庸，我才倒霉朋友，只需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 是不寂寞的死宅，没有突然爆炸冲上宇宙的世界，活该想多拼命，只因为热爱自信，大可不当娱乐精，我能照进流水也没关系，还怎样比等待业绩 I'm fighting。 或许人类不懂兴趣感染的非凡迷失主义，可我逐渐制作简单的菜式，有力的回击老师的忽略，我自己尴尬的留在人群里，烧尽了游戏，有个春梦的你 I'm fighting。 看世界太平庸，我才当没朋友，只来只去的操作，深藏一生追求，在浪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尽管疯狂不需要理由，头脑风暴侵占我所有。 来自华晨宇的这一首《智商250》，那没错，这首歌听起来非常有意思哈。当时这首歌的旋律编曲是他先写出来的，当时是在看死侍，而呢之后呢是受到了《王者荣耀》的邀请，让他挑选一位 ADC 或者其他的英雄来挑写一首歌，就挑到了鲁班七号，这个短腿有点萌萌哒又非常暴躁的 ADC 哈。听到这首歌是非常有意思。昨天其实还在说之前那一首《半兽人》是周杰伦创作起来，很多人通过那一首歌曲去了解魔兽，但其实那个歌曲唱的半兽人和魔兽世界本身没有太多的关系，魔兽争霸没有太多的关系。那今天呢，华晨宇的这一首歌呢反而是有了一些游戏里的这样人物去唱歌的意思哈。周四来听新歌的时间，就是来听听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味道，在我生活中多一些新鲜的体验吧。下面这首歌呢，我觉得这一段话一定要念一念哈，是这样说的：手不在高，有信则明；水不在深，能搜则灵。斯是陋室，惟吾歌心；谈笑有知音，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玩电音；无爆料之乱耳，无营销之劳形。此曲编配录，悉属胡彦斌。这是胡彦斌的一首歌了，名字叫做《高手》。再说的是他在这首歌当中的一些唱歌技巧，会有一个六连音的唱法在这首歌当中。 有些话平时舍得留，却说不出口。我是高手，面子该丢丢要丢，使用几分不能失手。有些人你认识了很久，做的事你却也看不懂。我是高手，想在河边走，无事事无难免失手。你的孤独寂寞没人懂，我的伤心一绝没笑容。想到你找到彩虹，你会带我向哪走？别人全部都以为你在这个子，其实你的我忘记，是哪怕故事被人懂，哪怕听风没理由。我是高手，你不是我的对手，十年以后也别再做朋友，心爱的感觉会被利用，善良的人无法走到最后。哦，我是高手，你不是我的对手，不能回头，留在人间了也免得到手。Ooh, in the end, you are forget my name， 就叫我高手。有些人你认识了很久，做的事你却也看不懂。我是高手，想在河边走，无事事不难免失手。你的孤独寂寞被打动，我的伤心一绝没笑容。

这滚滚一口吹散，不愿你不为个痛快，还是蜃楼虽然虚幻，一起来玩。 Oh yeah， 山巅石狮当成灯光，天下掌声不爱平凡，一枪这枪也会反转，我就是狂。 喜欢，好到厨房红喜欢，好玩就是天堂，到厨房红喜欢，红喜欢，好喜欢。 些不服欢迎来战，你我不过一念之差，一起来玩。 除非队友也去暗战，翻过要难过当成闯关，人生苦短就这一场，必须好玩。 顽童哈林庾澄庆四年之久之后的一首新歌叫做《猴喜欢》，就是很喜欢的意思吧。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筹备了很久的一张新专辑，叫《嘻哈游记》。对，庾澄庆的音乐奇幻之旅。他创作了一个叫音乐舞台剧，是《嘻哈游记》这样一部音乐舞台剧，去讲述的是神一代和魔二代的故事。指的像一些经典人物，像孙悟空、猪八戒，他们之后呢，又碰到了一些其他的妖魔鬼怪，产生了一系列的故事。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周四的新歌时间，对，没有走错，刚刚听到的是一首新歌，也是哈林出道3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这样一张专辑啊。他也想做一些特别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有了刚刚这首歌，听到一种全新的庾澄庆的感觉。来听新歌的时间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那下面这首歌曲来自谭维维，他呢也是经常是和很多的影视剧进行合作，唱一些主题曲、推广曲之类的。而这次呢是电影的《相亲相爱》，他唱了一首主题曲叫做《陌上花开》，讲述的是一个女人的爱情心声。听到这样的心声，好像走进他们的爱情故事，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漂泊白云外，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 生所爱，来自莫文蔚。这首歌曲呢，之前他在2016年参加那个天籁之战的时候，当时是唱了很多经典的歌曲，而之后的莫文蔚是觉得这些曲目都非常经典，而且这么好的作品应该让它流传下去，所以挑了很多精挑细选，挑了三首最喜欢的曲目重新编曲和录制。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版本的一生所爱。来听新歌的时间，下面这一位也依然是一位非常会唱歌的歌手。那其实呢，之前我们都说他的歌曲陪伴我们度过整个青春的岁月，包括很多时候会有一种疗愈我们情伤的这样的效果。而后来他成了世界上非常幸福的一个人，而这次他依然选择了唱一首情歌。这次要唱出的是新时代的女性的烦恼，唱出了女性对于选择坚强以及力量，而且他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面讲出了一些不一样的烦恼。这首来自梁静茹的《两难》，到底什么才是生命最终的圆满呢？ 结婚一辈子被追问，结了婚太苦闷，人生总是不单纯，从青春才到三十岁的高跟，镜子前越看越有点笨，又想当新时代的女生，又想进谁家门，一双子座矛盾，全公司加班最勤奋，绩效满分，夜班无人问，来到十字路口想起黄灯，该冲过还是该等，水双人床的一个人，该冒险还是小心就被年龄冲昏，跳来跳去是真，岁月在脸上划痕，重要的是留住自尊，还是身边随便找个人，来到十字路口想起黄灯，该冲过还是该等，水双人床是安稳，以为幸福的权利在自己手上，却发现想离或想外的都很茫然，进退的两难要不要都难，一闪身就太晚，以为选择一个选择代表勇敢，却发现选择只是选择更多忧烦，爱情的两难，爱自己最难，什么是生命最终的圆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梁振荣的声音依然是那么的可以去治愈我们心中的创伤。那今天呢，听到的是很多的新歌，包括听到了像 Charlie Puth， 还有很多的 Jessie J， 包括听到了 Guy 和祖海的一个跨界组合好运来哈。其实周四听新歌的时间总是在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因为我平时听音乐的风格可能会相对偏好自己喜欢一些，而周四的时候会挑一些新歌，挑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来听一听。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新鲜的尝试呢？那可以锁定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每周四的新歌时间。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V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找到我们的互动直播帖都是可以的。那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时间比较长，来自戴荃。那很多时候我们说戴荃，它是有一种非常有韵味的歌曲在里面。之前那一首《悟空》，包括好多好多其他的什么《湖光水色跳》这些歌曲，而这一次呢，这首歌几乎是完全来自一个梦。音乐的奇妙就是在于，你如果用心去听它，它会用各种方式来向你倾诉，会指引你到你想要去的各种的世界，去治愈你的伤，也会触摸到你的灵魂。而这首歌就是来自戴荃的一首歌曲，叫做《花之毒》。我们明天再见啦。 凡事成了定。 四点。他是男人，他是电击， 北京时间